谁惋惜凭吊，仿佛过客去匆匆，伤感情调。长廊下全是老者，颓然等明朝。谁泪对夕阳，突然我心老了。旧日在社会交出许多功，更爱惜身边子女抱着再炫耀，回头问社会可给他几多眷顾，对老者寸草心消照了。一见夕阳，盼万景变天晓，一见夕阳，我似望见他朝衰老了。谁照料？谁陪伴年迈老者？人如落下飘，无助更无援，问有谁理哭与笑？斜阳下缓步公园中，听听鸟叫，记记当初的欢笑与旧日情调。长廊下老者叹息中，一一去了，那叹息似一曲哀怨调。一见夕阳，我盼万景变天晓，一见夕阳，我似望见他朝衰老了。曾育儿女，曾献儿撒娇，当初爱顾与关心，今天谁照料？谁陪伴年迈老者？人如落下飘，无助更无援，问有谁理哭与笑？斜阳下缓步公园中，听听鸟叫，记记当初的欢笑与旧日情调。长廊下老者叹息中，一一去了，那叹息似一曲哀怨调。一见夕阳，我盼万景变天晓，一见夕阳，我盼万景变天晓。